如果人类继续像现在这样吃肉，将会消耗过量的土地、水等自然资源，也会加剧气候变化和物种灭绝。所以说，当有 alternative 新的选择出现的时候，也许我们应该去拥抱。 对， 好，这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非常前沿的、很科技感的一个新的主题和对话，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而且未来这个事情就跟我们是息息相关了。好，谢谢大家的收听 ，Thank you, Mark，谢谢马克老师，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来复习一些冬奥会相关的词汇，并且做一些造句的拓展练习。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词 Paralympics， 它的意思是残奥会。 Winter Paralympics 就是冬季残奥会。 Paralympics 这个词的拼写是P-A-R-A-L-Y-M-P-I-C-S Paralympics. The first Summer Paralympics were held in Rome of Italy in 1960. 1960年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了第一届夏季残疾人奥运会。The sprinter won two gold medals and a silver at the London 2012 Paralympics.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他在短跑项目上获得了两块金牌和一块银牌。所以 Paralympics 就是残奥会，那么 Winter Paralympics 就指的是冬季残奥会。2022年北京不光要举行冬奥会，也要举行冬季残奥会。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词， Speed Skating 速度滑冰。 As the basic event in Winter GamesSpeed skating is what field and track in summer games. 就像夏季运动会中的田径项目一样，速度滑冰是冬季奥运会中的基础项目。Skating has developed along several different lines. Speed skating, figure skating, and skating games. 滑冰运动沿着几种不同的形式发展着，包括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和滑冰游戏。好，您记住今天的内容了吗？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